睡衣上妆，电视里是那被催眠在现场，十八台热情奔放，日子像是道回墙，那他没有回响，好像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的，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爆炸，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敢写定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短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 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

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米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能隔空取照的 SD 卡。最近在三 C 潮流界倒是出品了一些可以连 WiFi 的相机，可没这功能的相机主人们每次拍完照也只能乖乖地拿出笔记本电脑来折腾。当然了，有些高手懂得用 OTG 来连手机处理，不过也不是每款手机都能做到。不如来问问三 C 潮流生活馆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答案很简单，只要插上一张可以连 WiFi 的 SD 卡，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这款 Flash Air 2无线 SD 记忆卡能马上把普通相机转变成无线数字相机，这样无论是要备份或储存都变得更加简单了。它共有 16G 和 32G 两种容量，而且传输速度也很快，快速连拍时不会感到卡卡的，而当你想看看照片时也不用把 SD 卡从相机中取出，只要透过 WiFi 就能让台式机、手机或平板直接读取里头的照片，最多可允许七台设备同时读取呢。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两颗要如何取舍，虚面前的美丽贝壳，心不吐彻，不为懂多难得，以为只要简单 还记